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百度携手中信发起百信银行，互联网加金融有多大想象空间？昨天，百度与中信集团宣布达成战略，共同发起设立百信银行。这是中国首家由互联网公司与传统银行深度合作的直销银行。业内人士认为，在阿里和腾讯成立了民营银行、网商银行、微众银行之后，百度此次与中信的合作是曲线进入金融领域。那么，什么是直销银行？互联网公司与传统金融行业联姻将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又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毅，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昨天的一个利好消息在互联网与银行业之间迅速传播，上班族呢几乎每天都要用到的搜索引擎公司百度要与中信银行合作推出百信银行。百信银行呢将是中国首家由互联网公司与传统银行深度合作发起的直销银行。那么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呢，互联网金融悄然兴起，余额宝、微信支付等互联网加金融模式产品已经打开了市场。那么最新推出的这个百信银行有什么新的特点？互联网的发展如何影响传统金融领域？百信银行模式又会给我们每个人未来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首先呢，为大家请出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陈凤英所长。陈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院长云消费时代一书的作者赖阳先生。赖院长欢迎你。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昨天上午呢，中信集团与百度在北京联合宣布要发起百信银行。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当时就在现场。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刘莹莹。莹莹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那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昨天发布会现场的一些情况，另外就是中信和百度的高层当天都有哪些表态呢？ 昨天的这个发布会呢，的确能看出来是互联网与金融的这个结合，不光是百度的高层和中信集团的高层都出现在这个发布会上，那么包括邀请的记者也是分成互联网记者和金融记者两个阵营。那么这会议开始呢，就请到了这个百度机器人到现场，用大家很有趣的跟主持人对话的方式给大家解释什么是直销银行，百信银行会是什么，这个也看得出来这个公司的互联网基因。那么在这次会议当中呢，中信银行行长李庆平表示，具体的持股比例还在协商当中，但是注册资金暂定是投入20亿元人民币，由中信银行绝对控股。而且他表示给百信银行贴了三个标签，一个是子公司经营模式，一个是互联网企业股东，另外就是普惠金融的定位。目前的直销银行有很多，比如说像北京银行啊等等都有他们这个直销银行，但是百信银行是以子公司形式成立的直销银行还是第一家。那么中信银行以母公司的形式仅提供资源支持，但是不干预日常的经营和完全的市场化，这样的确是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模式。那么另外呢，百度的李彦宏也明确的表示说，直销银行的建设呢虽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是这次合作不是闪婚也不是一夜情，早在2013年百度贴吧就和中信银行的信用卡部门展开合作了。另外呢，他也表示在这个百度和中信的合作当中呢，以百度的技术实力、海量的用户数据和互联网运营的经验，这个是优点。那么中信呢，线下银行 的网点、风险的控制能力和客户的经营能力，这个双方的共同合作呢，的确是强强联合。那么在现场呢，还有一个普惠金融措施，是双方都想为百信银行打出一个招牌来，并且吸引更多的用户。比如说中信银行是表示，从12月1号开始呢，个人网上银行在境内转账的时候全部免费。那么百度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百度钱包也启动这个常年返现计划，这个呢也是在为未来的这个百信银行铺路。主持人。 好的，谢谢新闻广播记者刘莹的介绍，谢谢莹莹，再见。 再见。 刚才我们记者也介绍到了哈，说百信银行它的定位呢是一家直交银行，所以我们首先还厘清一下这个概念，请陈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直销银行，它跟我们传统的这种银行业务有什么区别和突破的地方呢？ 首先一个直销银行呢，我们就能看到它没有营业部，也就是说我们系列大街小巷看到的比较最好的建筑往往是银行，但是它没有，这是一方面。另一个呢，它没有什么我们说的信用卡呀，或者你的银行卡，但是呢，它采取的呢是跟互联网连接的，比方说可以电话，可以用你的邮箱，也可以用各种移动手机支付，所以它是一个你看不到但实际存在的银行。但是它直销呢又跟电子银行不一样，因为电子银行呢就是在互联网上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说的微众银行就是这样的，它是一站。但是这个呢又是跟传统结合的，它就说它是实实在在呢有一个银行是存在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说中信银行，但是呢它是有技术管理的，它的管理能力呢还是很强的，也就是说服务系统是跟传统银行是一样的，尤其是它的安全保障，应该说它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安全保障它是有系统化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它是一种跟互联网的，就是海量的信息、海量的账户以及海量的方便性的用户结合起来，又跟传统的这种系统性银行结合，所以应该说这是最好的结合。 虽然说百度跟中信的合作推出百信银行，它是一家直销银行，但是直销银行这个概念其实已经并不新鲜了。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呢，北京银行就首先推出了直销银行。那么截止到现在呢，咱们国家一共有40家左右的直销银行了。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以往的这些直销银行都是传统银行在自己设立一个部门，就等于说是一个系统下面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银行跟互联网公司之间的这么一个合作，推出了直销银行。所以赖院长，您认为哈，这个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另外就是互联网跟传统银行的这种联合哈，它会更有优势吗？ 应该说呢，这个变化呢，它不仅仅是更有优势，而是呢一场金融革命呢正在拉起这个序幕。可以说呢，咱们刚才前面节目所提到的，从支付宝的出现，那么呢是对于我们过去的这个金融领域的大家一个全新的认识。接着余额宝跨进了一大步，然后的话呢，我们又出现了这个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落地，在实体中使用，这又是一大跨步。而现在的话呢，线上的这个金融体系与实体的银行对接，拥有了真正的银行牌照，那么呢它这个呢又是一次新的一个跨越。这个跨越的步伐呢跟之前相比呢是很大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未来来看，我相信呢下一场整个的金融革命的整体当中呢，它还仍然只是一个序幕而已。 我们说这个直销银行，它其实诞生于1990年代末啊，当时是在北美还有欧洲的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是有直销银行。在欧美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了。但是在我们国家来看，这种直销银行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也想请陈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直销银行它现在在欧美发展的一个势头。另外就是这种银行的方式会是我们未来传统银行行业的一种趋势吗？ 应该说传统银行已经破它必须创新了，这个时代已经变化。比方说我们说发达国家已经在做，但是当时是让电信发展或者移动发展没那么快，但是现在已经很快了。也就是说未来不但是中国，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可能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我们叫创新。刚才赖院长也讲的，它是革命性的变化。所谓革命性的变化呢，也就是说以后会很便捷。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历史发展呢，是1990年开始，首先是在英国。英国呢，实际上还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它是电话银行更多，传呼银行方式。所以它的出现以后呢，是人们不需要到银行去了，也就不需要到大楼，但是呢，我就打个电话， 或者呢后来呢我们有手机呢，用手机方式，有电子邮件，以后电子邮件方式，它很便捷，但呢原则上呢它又是一个很活灵活的，比方说活期存款，或比方说你还要贷款，那么它是很方便，关键呢它的存款利率比较高，一般情况会高一倍，比方说我们从在美国的话呢，它这利，比方说在金融危机前活期存款利率你可能是一的话一般银行，但是呢在这样的直销银行它能达到二，因为它这个利润收益都比较低，人员又少，然后呢占用的面积也少，就是实际上实体面积也少，所以这样的话呢在欧美发展非常快。如果我们比喻一下金融危机前一般的银行发展可能是6%它的业务发展，但是呢直销银行到达到22%，规模非常大，所以它已经是一种趋势。如果说它对人群来讲呢它还是有限制的，一般老人就不太合适，它基本上都还是比较年轻的人，还有个呢现代化的技术掌握的比较好的，因为为什么说呢，因为它要在移动上支付，它要在网络上操作，那么有的人在网络和移动就不太会，所以它人群还是有限制的，就原则上都还是年轻人，对现代化技术掌握得很好的，尤其是互联网技术，而它的业务又必须要非常快的。还有一个呢，它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叫普惠银行。所谓普惠银行呢，就是还是一般大众，钱不多。如果钱多的人不一定看好这一点收益，但是钱不多的人他愿意在这儿做，所以我认为普及性的金融可以说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实，就是它的发展主要会中产阶层和中青年发展是比较大，所以在中国的市场以后会越来越大。 对，就像您说的哈，由于这种直销银行它不发放实体的这种银行卡，那客户进行这种金融操作的时候，主要也是通过电脑电子邮件、手机电话等等这种远程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呢，我们也看到直销银行它有更多的竞争优势比如说有更低的这个手续费率比如说它的这个周转更加灵活等等。那么关于您刚才提到的它普惠原则哈，就是未来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哪些改变，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提到。那么当外界看到百度跟中信合作的这个消息哈，也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百度哈为什么最终会和中信走到了一起，我们也不妨看一看双方发展的一个背景。那么百度呢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到目前呢是拥有超过6亿的用户，这些用户呢每天向百度搜索框提交海量的关键词和查询。那么中信银行呢，它是中国最早参与国内外金融市场融资的一个商业银行，中信在国内呢也拥有完善的账户体系和线下的网点，还有的就是积累多年的产品设计能力。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提到了，昨天在这个发布会上哈，有来自两方面的记者，就是互联网方面的记者和金融方面的记者，可以说哈，这是两个领域之间的一种联合，所以也有业内人士说，这是一种双方其实都是强者哈，是一种强强联合的状态。那么赖院长哈，您怎么看百度选择中信，或者说中信选择百度，双方的这种联合？ 应该说呢，对于他们两个来说呢，都是这种一种必要的一个方向的选择。那么他们两者呢正好能走在一起呢，应该说他们之前就有很深的一些业务的合作。百度它在这互联网的发展呢，可以说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它急需呢是让银行的牌照，在这里面的话呢，如果能跟就是实体的银行对接的话，在这里面可以说走了一条捷径。而作为传统的银行呢，中信呢虽然做得不错，但不是业内排名最领先的企业，在这里呢它面对的竞争压力呢也是非常残酷的，为了提高它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呢，必须要加快创新，所以往互联网上发展呢，这个呢可以说呢抢占呢未来发展的一个制高点，对于它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探索。所以这样两家企业呢，一个互联网上领先但是需要这个银行牌照的，一个在银行业里呢有创新的活力但并不是一个领先的企业，需要扩展业务，所以走在一起呢是自然而然。 在这里其实我也想谈谈一种观念的转变哈，因为从事这个银行业的人也说原来这些这个传统的金融机构哈，他们其实并不太看好互联网企业，或者说并不把互联网企业放在眼里，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了一个香饽饽，已经成为市场焦点了也被炒得很热。为什么现在哈就是传统金融机构哈，或者说传统这些大银行能够放下架子和互联网企业进行这样的一种联合，怎么看这种观念上的转变？ 我来说啊， 嗯， 就是这样。实际上呢，刚才我说到了一场金融革命呢正在拉开序幕。金融革命不是简单的就是网络上有一部分银行了，而是我们的这个整个金融体系可能都要发生一个变革。什么意思呢？我们传统的金融业务的话，它的很多的这个运营流程运作的成本呢其实都是极高的。所以银行呢最基本的做业务是什么？是借和贷。那么的话呢，我们知道贷款利率是多少，借款利率多少，两者的差距呢是非常巨大的，并不是说银行一下就暴利了，而它整个要核实信贷的这个安全性、风险管控等等一系列的运营成本都是很高的。 嗯， 但是互联网的发展呢带来大数据的这种开放，就每一个人的一切的行为呢可能都在网络上能够找到痕迹，都可以得到跟踪，企业从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的法人代表，那么他的人品、他的经营能力、他的运营流程都在网络上有足够的痕迹。比如说现在我们大家用芝麻分可以办国外的这个签证，那么这些积累的话，它可能积累的是什么？积累的是我的这个一些消费的情况，我信用卡还款的这个信用情况，我的收入情况，我的这个存贷款的这个就是比如包括在余额宝里啊存款的这些情况等等。那么将来的话，网上还可以有什么呢？我们的各种各样生活中，甚至你这个车子违章的次数等等等等，都纳入到你的信用平台里。可能最终呢，征信机构提供出来的并不是一个你具体的个人的详细数据，而是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的测算出来你信用的等级。而以此为基础的话，那么刚才说了，这个金融信贷的风险等级的这个管控上，可以说比过去人工的这个监管上，可以说大大降低了成本而提高了效率。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将来的借和贷，现在大量的网贷平台的发展就是这样趋势的这种序幕，很可能越来越多的就是拥有资金的人直接跟需要资金的人在网络平台上就可以直接完成借和贷的这个交流，而不一定需要传统的银行的出现。那么这种交流带来的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说这个利率对双方来说，借出的人利率最大化，借入的人利率最低化，而中介机构的话呢可能承担的这个风险呢极低，而收取的费用呢可能逐渐的话趋向于零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与我们传统银行的根本业务可能就面临一个冲击。 嗯， 而另一方面呢，我们金融业里面还有一个重要一块就是证券的交易。我们知道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我们过去这个从资本主义初期这个大航海时代开始，这些个探险家们发现了海外的金矿，海外丰厚的资源要投资，就出现了大家入股，股份制又带来这个股权的交易，逐渐形成了现有的金融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在互联网发展之后，这个众筹会逐渐的成长起来，现在已经起步。这种股权的众筹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需要融资，我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提供我足够的资信的这个证明的话，那么实际上在这互联网平台上瞬间就可以融来这个，估计这个一个项目出来属于几秒钟就被抢购一空的了，而不需要什么，不需要进入传统的证券市场。那对于我们传统的证券市场很可能也是一个彻底的革命，也就是说被互联网的众筹所替代。所以传统的银行、传统的这个证券体系的话，都有可能在这个金融的革命当中呢被一个彻底的颠覆。因此的话，互联网企业呢都希望在这个领域里呢尽快呢占据制高点，而传统的银行呢也迫切面临一个转型的一个要求。应该说有的金融机构呢比较敏锐，在这里呢做出了很多探索，而还有很多的金融机构呢实际上呢现在仍然呢居于原有的一些个运营的流程，甚至呢认为呢对于一些互联网的金融的发展呢应该加强管制，加强一些限制。那么的话最终的结果呢很可能它将来面临的危机呢会更严重。 嗯，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一种现象哈，就是传统的这个银行业它也有自己的这种电子渠道，比如说电子银行等等。那么据银行业内人士也分析哈，说现在传统银行的这些电子渠道的替代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所以他们也在进行这样的一种变化。那这是它的内部的，那现在传统银行和一个单独的互联网公司啊，就是母公司和子公司这样的一种形式，还是说一个全新的尝试？所以陈所长哈，您怎么看这种结合是不是传统的这种金融领域哈，它正在面临挑战？ 实际上长城金融一直在创新，我们知道它也在探索新的路，刚才你讲比方电子银行、网上支付它都在做，但是它做的速度肯定是比较慢的，也就是它要打破它原来的传统，那么它在这个基础上它是探索，但是呢，事实上呢，互联网跟它结合呢，实际上就完全是创新了。而这种创新呢，就是我们看到虚与实，就虚那是网上，实就是银行，而银行和虚的结合，它就是一个海量信息，首先第一拿到，还有很多用户，这个用户可以说非常大的巨量的。关键呢，我们还能看到就是大数据，而大数据的事实上就给了银行一个就是诚信信息的分析，所以可以看到这样的结合呢，它是创新的基础上，但是呢，它又是一个虚和实的结合，所以我们说它就是一个未来发展趋势，就是完全脱离实际银行，要发展像微众这样的，它是有困难的。但是呢，你完全懈怠的靠旧的传统银行的创新也是不够的，所以我认为这种就是最好呢，就是虚实的结合。但是关键呢，它是一种发展趋势。而这个趋势当中呢，会有一个突破性的变化，也就是突破性变化，就是说传统银行它原来等是不可能了，然后做也是不可能的了，它必须快，它是让谁抢，那这个抢我们就能看到，就是谁能跟谁先结合，它可能就会成功。所以我非常看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它取名也很好，它叫百姓银行，所以呢，普惠银行的这种明确就出来了，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种结合可能会突破自己原有的虚拟化的东西以及跟实体化的传统，所以它是真正的是一种创新，可能是一种趋势。 而且我们看到互联网公司如果想介入到金融行业的话，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门槛，就是牌照问题啊。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中信银行是作为母公司啊，不介入未来这个百信银行的它的一个具体的运作。那么百度呢是作为一个子公司，所以我不知道赖院长哈，您怎么看？就是互联网公司进入金融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对，现在实际上呢，这个进入牌照呢，是刚才说了这个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瓶颈，因为拥有相关的资质啊，这个需要前期呢极大的成本投入和付出，这个互联网公司都不具备，所以他们都是在找这种比较好的这种合作的机会，来共同来分享双方的资源。像这个余额宝的话呢，我们知道它是用了相关投资基金的这个牌照。那么呢，这个百度的话呢，实际上跟中信的这种合作呢，应该说成立新的这种子公司的话呢，应该说既用了中信的相关的银行的牌照，同时呢，又可以跳出呢原有中信的这个运营模式、运营体系的条条框框，可以更大胆的创新、更突破的运营。 我们再来看各方的评论哈。新浪微博王威危机管理这位朋友他说呢，中信与百度设立直销银行，手续费低。那么到这里呢，百度、阿里、腾讯都有了银行牌照，期待他们产生化学反应，倒逼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真正打破银行业的界限和垄断。还有新浪微博上书房行走这位朋友他说呢，百信银行融合了百度与中信银行的优秀基因，从成立之日起，可以说是既懂互联网也懂银行业的互联网加银行，我希望百信银行的模式能够给中国互联网金融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样本和范例。那么未来新推出的这个百信银行呢，如何定位啊？它的目标客户是谁？我们每个人能否从中受益？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百度携手中信发起百信银行。我们稍后见。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百度携手中信发起百信银行，互联网加金融有多大想象空间？昨天，百度与中信集团宣布达成战略，共同发起设立百信银行。这是中国首家由互联网公司与传统银行深度合作的直销银行。业内人士认为，在阿里和腾讯成立了民营银行、网商银行、微众银行之后，百度此次与中信的合作是曲线进入金融领域。那么什么是直销银行？互联网公司与传统金融行业联姻将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又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陈凤英所长，另外一位是北京京通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院长，云消费时代一书的作者赖阳先生。那么未来呢，这个百姓银行是怎么定位的啊？它未来客户是谁？刚才两位也提到了，主要还是一些普通的用户，或者说是中产阶层。那么对此呢，中信银行行长李庆平女士呢，在发布会上也表态说呢，百姓银行未来将会以百姓理财为大众融资，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使命，解决大众客户的痛点和需求，做老百姓自己的银行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百姓银行跟以往哈传统银行业很欢迎的那些这个信贷大户哈是不一样的，我们欢迎的是普通的用户。所以赖院长您怎么看，就是未来百姓银行它的这种定位还有它的这种发展潜力？ 应该说呢，这个互联网金融的这种发展啊，他们需要这个就是银行的牌照，并不仅仅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存贷的这种业务，而是呢用这个牌照下的这个银行的许可的话，可以拓展很多这个创新开展的各种跟金融有关的这个领域的业务。应该说在这里呢，可发展的前景呢非常可观的。应该说呢，这个无论是贷款还是借出，那么我们传统的话，百姓呢应该说有这么两个问题。一个，我们钱比较少，我们拿银行去啊，银行给我们利息很低。而我们需要借钱的时候呢，我们拿什么来证明我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呢？所以呢出现了很多什么呢，很多一些第三方的一些个信贷的服务机构，但是有的呢很正规，有的呢可能也不是很靠谱。所以呢这个信贷的安全性啊，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是一个难点。而这个互联网的技术呢，可以说呢这个大数据的支持下呢，对于我们消费者和这个需求者他的这个数据的分析，应该说呢可以比较好的把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消费者有钱借给他，那是不是可以有更高的利率？这是我们大家的人最关心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我有创业的想法，过去我们去找风投的话，你这个非得有足够的资质，否则我不借给你。我去找银行，凭什么你来创业我就借给你钱呢？那么现在互联网上，如果对他的资质的话审核，可能有更多的大数据的跟踪的情况下，可能借到钱创业呢更容易，也就支持了我们国家现在提的这个万众创业。那么在这里可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而另一方面的话，一些小微企业的发展，那么他们创新要发展需要钱，可能呢这种网络的银行呢提供比我们传统的银行呢，可能在信贷的审核上，这个就是效率上也有更强的这个对他们的支持性。 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百姓银行可能为更多普通人和小微企业带来实惠。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哈，您刚才也反复强调了，就是这个信用啊，现在我们也是在倡导这个个人征信系统哈，所以通过这种大数据可能未来就是这种信用的等级啊，包括信用的评定哈会更加的顺畅啊。所以陈所长哈，您怎么看就是百姓银行它这个服务大众的这样一个定位？ 首先它定位普惠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直说金融以前一般百姓都是高高在上的，要去银行门槛很高，那么我想呢它的普惠的金融银行也就直销银行未来的门槛会降低。首先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说的它很多条件它是便利化和简化的，因为它通过互联网它可以掌握到你就贷款人的很多信息，所以呢门槛低，那我想就是以大众和普惠的。刚才我们也讲到新常态下我们不是要创新要创业，那么创新和创业初期它可能就是是让他资本是不足的，那这样的话呢在门槛低的情况下他贷款的可能性就大。我想另一个呢就是存款，我们存款主要想收益了，那么在他那呢一个是灵活，他是热翻收益的，不是像银行一般存款你是一年计的，那么年利和热翻那是不一样的，它的基数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能有一小笔钱，它不是一大笔钱，它就存在这里边，然后呢它任何时候都可以去，但它的收益永远是在累进的上升的。所以我想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收益是高的，关键呢就贷款的成本是低的。为什么在那里？因为它没有多少人，又没有一个我们说大厦，它不需要有很多管理费，也不需要很多建筑成本，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贷款利率肯定会低的。那么我想门槛如果最低，收益是高，贷款利率又低，关键它要安全， 这个安全必须要考的。因为为什么大家对电子银行等等还有点担忧，因为它这个安全度。那么我们能看到一个，如果是传统银行的安全系统跟大数据里边的数字的分析，就是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它相对来说安全系数和信用系数是可以提高的，所以我想应该说它的安全度会上升。只要一个银行是安全的，门槛又是低的，收益又是高的，那我想人们都愿意去，所以它这种便捷性安全性可能是一种竞争力最强的方面。 嗯， 另一个问题我们能看到，现在中国百姓都在进入一个中产阶层，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我们的收入在上升，尤其是十三五我们要实现一个全面竞争小康社会，资本还是有的，但资本有它怎么进入这个市场，我们叫虚拟与实体的结合，现在对银行来说是很难的，因为银行就是信誉度，那么你大银行大企业有信誉我就贷给你，小企业没有信誉我不贷给你，但是这种直销银行往往就真正服务的可能就是中小微企业。 嗯， 而中小微企业未来的市场会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好的就是它的普惠银行和普惠金融可能对中国的我们说的新常态下的创新创业可能是巨大的支持，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能看到我们的钱可以用到了，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直销银行用到真正的实体去创新和创业，这可能是我们国家领导人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哈，包括我个人现在哈就经常使用比如支付宝啊还有这个微信转账哈，觉得很方便，以前刚接触到这个新生事物的时候觉得好像离自己很远，但是你使用起来的时候是真的是非常便捷，所以我也觉得我也是在切切实实的正在经历一场这种互联网和金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革命哈，所以未来这个百度和中信他们之间的合作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变化，包括在昨天哈双方呢都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见面礼。那么中信银行呢是宣布从下个月一号开始，个人银行、网上银行、境内转账是全部免费的不收手续费了。那么百度呢就宣布，如果你以后使用这个百度钱包的话，那么你通过百度钱包支付立即可以得到1%起的这个现金返现现金返利，所以我们看这样的这种实惠吧，肯定在初期会吸引很多客户。但是我们担心的一点哈，就是说现在是雷声很大，未来会不会雨点很小？或者说他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未来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应该说呢，这个每个企业啊都在探索。探索的话，像你刚才所说的，开始的话，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雷声，未来会怎么样呢？我想呢，有的企业可能运作有一些个效率不高，或者逐渐被历史舞台淘汰这种现象会有的。但是呢，这种互联网的金融这种发展，这个大趋势呢是必然的。刚才呢，这陈老师也说到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种发展当中呢，由于互联网上它大大降低了银行的传统的运营的成本，它是一个模式的变革，不是我们传统的金融企业我网上开一个平台窗口给老百姓提供便利，它仍然用传统的模式运营，它的运营成本仍然是高居不下的。而互联网金融呢，它通过大数据、电脑自动化的分析，实际上人力的这个资源和这个我们的整个运营管理的各方面的成本呢都是极低的，而运营效率呢又是跨越时间空间障碍的。所以我这个云消费一书里专门说到，就将来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呢，面临一个零时差、零距离、零渠道的这么一个产业的变化。所以金融这个需求方跟消费者的这个就是资金的供应方，两者之间是迅速直接在平台上可以对接的。我在家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给人汇款，可以收取别人的汇款，那么这个突破了一切障碍之后，消费者这种需求啊可以得到极大的释放，因此的话这种需求极其旺盛的，即便没有各种优惠，我想消费者也会进入这个平台。而一旦进入这个平台上呢，由于运营成本极低，所以呢它能够给消费者提供更高的利率，给贷款方呢收取更低的这个贷款的这个利息成本，因此的话双方的客源的话在这里集聚的这个意愿呢也会必然很强大的，而不一定呢需要这个不断的像百度钱包的这种返现的这种优惠。 我们看到业内人士也分析呢，直销银行本身只是一个载体，随着监管方式或者用户需求的变化，这个载体也可能继续的与时俱进。那么无论如何呢，只要是有互联网公司或者其他行业的竞争者不断的加入， 我们的金融业也能够保持应有的一种活力。好的，今天我们感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陈凤英所长和《云消费时代》一书的作者、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院长赖阳先生参与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